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林少侠领衔，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龙子驾到》， 铃声剧房制作，喜马拉雅授权播出。第53集。 小水妖，你会发光的呀。 那是水妖墨舞，它像一条鱼一样急速跟在碧水兽一侧游动，而他那一双在岸上时玉白的双足居然已经变成了一条银色的鱼尾，清洁的摆动。 你原来是美人鱼啊。 你们人类有时候会这样称呼我们，我其实蛮喜欢美人鱼这个名字的。 墨舞，你好美啊。 真的吗？ 他灰色的眸子闪闪发光。 当然了，美毙了。 可是为什么臣看不到呢？ 一点哀伤浮上墨舞美丽的脸庞，橙子忽然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两人默默地前行。墨舞忽然说， 快到了。 橙子赶紧张大眼睛向前张望，却什么也看不清楚。 哎，哪儿呢哪儿呢？ 金碧辉煌闪闪发光的水晶宫在哪儿呢？ 水晶宫怎么会建在凡人能看到的地方呢？其实…… 他的声音突然顿住，与此同时碧水兽也急速刹车，险些没有把橙子甩出去。墨舞亲耳听向一个方向，面色大变。橙子刚想问他出了什么事情，却见他一头钻进气泡，双手环上碧水兽的脖子，哀求地望着他。 碧水兽，不要去，求你把他送到水晶宫，求你帮帮我，碧水兽。 碧水兽却完全不睬他，毫不怜香惜玉地一甩脖子，力道奇大无比，一下子就将墨舞甩进了黑暗的水中，转眼就不见了踪影。 啊，墨舞！ 伏在碧水兽背上的橙子惊叫一声，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觉碧水兽一个转身调转了方向，橙子又是险些坠兽，只能拼命地环住他脖子，嘴巴里乱七八糟地嚷嚷， 小碧碧，小兽兽，你要干嘛呀？你去哪儿啊？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碧水兽不理会他，坚定地朝着一个方向疾驰而去。与此同时，一直尾随在碧水兽身后的小修忽然遭遇了一股强烈的漩涡，将他原地狠狠翻了几个跟头。他急忙运力在水中稳住身子，警惕四顾，却发现身周不知何时涌来黑雾滚滚，已是什么也看不清楚了，更是望不到驮着橙子的碧水兽的影子了。他暗道不好，这漩涡和黑雾来得奇怪，恐怕是来者不善。脚腕突然一紧，一根冰凉柔软的东西缠上了脚腕，想都不想就一个手刀劈去，一道金色刀形光芒从他手锋击射而出，那缠绕的东西顿时断裂。这时他却也看清了，那东西似乎是章鱼的腕足，却有更多的这种柔软恶心的东西从黑雾中伸出来，缠上他的腿、手臂和脖子。小修的手刀不断挥舞，将腕足纷纷斩碎，水中弥漫着恶心的腥气，那腕足却似乎是斩之不尽的，一丛丛地缠绕过来，使小修不胜其烦。身后却突然传来巨大的吸力，似乎要将他吸入一个无底的黑洞去，他就顺势朝着吸力的中心射出了一记凌厉的金光。一声痛苦的低吼如滚滚闷雷传来，腕足们顿时缩了回去，消失不见了。小修哼哼了一声， 四章鱼不是啥玩意儿都能吃的， 费了这好一番麻烦才从这个不知道生了有多少万族的大章鱼手中逃开。朝前方张望一下，已是不见碧水兽的影子，赶紧急速前游，朝着水晶宫的方向游去。这时的橙子伏在狂奔的碧水兽背上，向后看看，黑漆漆一片，已望不到墨舞那泛着荧光的影子，惊慌失措，拼了命的想与这只神兽沟通，而他却跑得欢畅，压根儿不搭理他的茬儿。就这样跑了足足有几十分钟， 为了抱住碧水兽的脖子，几乎耗尽所有的力气，已是没有精力再试图与他沟通。孤独感和恐惧感却越来越沉重地压迫过来，让橙子的心脏都颤抖了。就在他累得几乎手臂脱力，害怕得几乎晕过去的时候，碧水兽的身体突然猛烈地旋转起来，仿佛被卷进了一个巨大的漩涡。橙子顿时再也抱不住，被甩出了无水空间，身体感受到水的冰冷刺骨，水漫进口鼻使他无法尖叫。在他意识到自己要被淹死之前，就因为猛烈的旋转和巨大的恐惧，他失去了意识。一只手无力地在水面上晃了一下，手指纤长柔弱，沉入水中不见。那是妈妈的手。自己的身体被拖住，努力地拖向水面，绝望地为他争取生的希望。他知道那是父亲的手，然而这双手也迅速失去了力道，沉入深深的海。只有橙子自己孤独地下沉，下沉。水面的点点阳光碎片在头顶上晃动，他抽泣了一声，感觉到泪水划过耳际。怎么会有泪水呢？眼睛还没有睁开，已然清楚自己又在做那个一直缠绕着自己的噩梦了。有清香的气味弥漫的鼻涕，他这是睡在什么地方？缓缓打开睫毛，几朵柔嫩的白色小花在眼前晃动，他越发糊涂了。一阵奇怪的声音从耳边传来，还没有等他转头去看，一个碧绿的小东西就跳到他胸口，在他身上狠狠地踩了几脚，然后毫不客气地站在他身上，用一对泛着青光的眼睛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 碧水金睛兽， 昏迷前的记忆迅速渗透。他骑着碧水金睛兽跟着小水妖跳入大海，小水妖答应要带他去找梨，自己却被碧水兽甩得不知踪影，然后巨大的漩涡。橙子猛地坐了起来，碧水兽猛不丁被他掀到地上，摔得啊呜一声，爬起来恼怒地盯着他。他顾不得自己冒犯了神兽，茫然四顾。 这是什么地方？ 像是一片山野，到处开着洁白大朵的花，甚至有树和藤。这些植物舒展着卷曲的叶子，缀着沉甸甸的花朵，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美丽又有些怪异。周围有光线，却不像太阳光照耀的那一般明亮透彻。抬头看天，那是天吗？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同样有意思。